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宋飞围绕“相约守护进军营，骨骼健康送官兵”主题科普答疑。关于骨骼健康方面的内容咨询，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提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活动现场的录音剪辑。好的，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幸福是家庭的港湾，社区是美好生活的载体。这里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的2018北京市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昌平区驻军部队，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宋飞跟您说说相约守护进军营，骨骼健康送官兵。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宋飞主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颈椎及胸腰椎学组委员，北京市医管局守护健康青年型公益青年专家。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宋飞主任。其实以前呢，当我们来谈到什么腰疼、脖子疼、膝盖疼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印象中啊，都是家里边一些老年人经常遇到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群的一些代名词。但是现在呢，这些词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他们的身体上了。那接下来我们请宋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通常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系列疾病的年轻化呢？ 非常高兴来到这儿跟官兵们在一起，因为我自己的渊源，我小时候也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所以非常有感情今天来到这儿。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也是大家越来越困扰，或者说我们医生也是越来越发现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通常呢，在以前的这个大样本的这个调查，多数都是岁数相对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重体力劳动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的这样的困扰。但是现在呢，我们在门诊也发现，这个我们医学上的统计也发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呢，越来越像这种轻体力劳动的这个人群会有更多的一个表现。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 当然跟这个现在的一些工作啊姿势啊会有一定关系。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低头伏案啊，或者长期久坐，这样的机会会比较多。那么这样的一个姿势呢，对于颈椎、腰椎来说，它是一个不利于它的健康，或者说跟它的生理的状况是相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造成一些颈腰椎的蜕变。我们医学说的蜕变，实际上就是一个慢性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缺乏一些运动，当然我们部队的官兵肯定不缺乏这方面的运动， 有点多、 对对对，咱们多了当然也会劳损，但是不足、那么肌肉啊、韧带力量的不协调也会造成那么骨骼和椎间盘出现问题啊。我们其实这种情况很多见。我前不久会诊过一个咱们高校的一个领导，也是颈椎病。那么我们去问他病史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我们跟他聊的时候都说这个教授，你是不是因为公务繁忙，或者我每天学术活动太多，咱们低头太多造成的这个脖子疼啊手麻。他说实际上公务倒不是那么繁忙，主要是这个低头玩手机的时间太长。确实是我们现在的现象，包括我们现在工作也离不开手机。 对 啊，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也确实是比以前要长。那么这个缺乏体育锻炼呢，也是我们一个就现代啊，虽然我们每天嚷着健身，实际上这个运动量包括运动的方式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低龄化或者这个腰腿疼的患病人群在增加的一个原因。那么说到这个，当然官兵有些情况跟这个不太一样，但我们的一些你包括还有一个特殊性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官兵的家属或者我们女战士在这个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体重的增加包括我们这个孕产期韧带的松弛，它也是造成咱们腰腿疼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朋友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对于一个腰腿疼的这个疾病来说，所以大概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了各方面的原因因素都会造成这类的疾病越来越多。 应该说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工作特点以及我们的运动习惯不一样，最终导致的各种腰腿疼的问题都会出现，但是导致的原因不一样。那治疗起来，比如说在临床上遇到了不同的情况，您这治疗方法是先扔掉手机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些大概去判断一个疾病的方法啊，虽然说大家不是没有医学背景啊，但是这个有些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简单化一点，或者说呢这个让大家易于接受一点啊，那么自己可以初步有一个判断啊。比如说都是腰疼，都是腿疼，那么如果这种疼痛呢，一个出现的时间不长，第二个呢你能找到它疼痛的位置，比如说我这两天觉得腰底区很疼，那么我能拿手摸得着这个痛点、我们能摁着痛点，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浅表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肌肉啊，比如说肌肉表面那层筋膜，或者呢骨头上的一些韧带结构，那么这些结构出了问题，比如说劳损啊，或者小的拉伤啊，那么引起的疼痛啊，多数情况下呢，这种疾病愈后都会比较好，而且呢，一般来说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我们能摁得着， 能够找得到痛点的， 对对对， 这样的问题及早处理还都比较容易。 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这种疼痛相对位置比较深，就是你自己感觉到很疼，活动也会受限，但是呢你找不着这个痛点，你摁腰哪儿都不疼那么这样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相对深在一点的问题。那么来源呢，一个就是我们最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就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脖子也是啊，也有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相对好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小关节紊乱啊。小关节是什么啊？就是咱们腰椎间盘啊，椎间盘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大的关节，脊柱大的关节，一节一节的脊柱靠着椎间盘给它连接在一起。那么除了这个大关节之外呢，每一个节段还有一对这种小的关节。那么这种小关节呢，如果受到牵拉、劳损或者一些小的错位，它也会造成深方的一些疼痛。这个疼痛往往来得很急，也很重，甚至会严重影响到你的活动范围。但是呢，它一旦解除痉挛，一旦这个关节回到正常的位置，那可能这个疼痛又会消失。所以呢，这是一个深方的，我们找不着原因的腰疼的一个可能性的来源。 但是这种是不是经常疼起来就是很疼？ 对， 可能说今天我就没有办法训练了，有可能需要马上请假去医院。 对，有可能的，有可能这种疼痛啊，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疾病很重、 哦、 就我突然可能疼得很厉害，而且可能直不起腰来啊。但实际上呢，从这个咱们病理啊，或者是病生理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情况一般不会影响太多啊，也会恢复的相对比较彻底啊，但是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 嗯 啊。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多，这也不能说多见啊，就是相对来说影响面大一点的，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是吗？ 或者相对严重一点的，或者说它会这个伴随啊你很长时间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问题。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呢，这个发病率非常高啊、只不过说它有不同的程度，比如说它是一个膨出，只是一点儿，还是突出了，还是甚至整个一块掉到椎管里去啊、叫脱出啊、那么它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嗯、 但整体上，我们判断一个腰间盘突出症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判断，那么就是除了腰疼之外，有腿上的不舒服。啊，包括腿上的麻木感，或者疼痛，或者腿上出现无力，而且呢，典型的这个特点呢，是从腰到屁股到大腿到小腿一条线这样泛散下去。Oh. 啊，如果说在腰疼的同时伴随有一侧或者双侧腿的这种症状，那么呢，我们可能要担心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造成腿疼？因为根源呀还是在腰椎啊，腰椎的是所有的神经从脑袋一直发散到下面。那么双腿的神经基本上都是从腰那儿发出去的，所以腰那儿如果对神经有卡压或者引起神经的炎症，那么就会表现在腿上的问题啊，腿上的不舒服。 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让我们最好理解的叫水往低处流。如果说你颈椎脖子这儿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能表现为是上肢我们出现了疼啊或者是麻这种感觉。像刚才宋主任说到了，我腰椎出现问题了，那它继续往下走，它就是让我们的腿可能出现了麻或者是痛这样的不适症状。 反正我觉得每次跟那个北京台做节目，我觉得主持人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准专业的准专业的医疗工作者。 我们要用比较简单的这种话呢，让大家伙更好理解， 更好理解。 对，实际上那个主持人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或者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江、那么一旦是在这个上游越往上的地方出现问题，比如说长江三峡那儿缺水了，那可能整个长江中下游它都旱了啊，那么有可能就像刚才说的啊，比如说颈椎出问题，上肢会有影响，但甚至也会出现躯干和下肢的问题，因为它是主干。那么如果在这个中游出问题，那么可能呢影响的就是 腿， 长江三角洲那一片是吧？啊，所以越往分支，它可能影响的范围越局限。但是腰椎这儿呢，为什么会引起腿的一片区域呢？就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江的支流。它是一个长江支流受压啊，在腰这儿已经没有脊髓了，它只是所有的神经啊，神经从这儿分出去。从这个方面来这个判断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它也有一定的参考的意义啊。当然还有一些人表现呢相对特殊一点，就是他完全没有腰疼，就是一个腿疼啊、 哦、 这种在一些病人面前这个情况也会出现啊。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情况，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一个人的坐姿怎么样，有的时候就能够影响他的状况。我看到咱们战士的坐姿，您看一个个都是特别，就是上身挺直的这种哈，站如松，坐如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这样的坐姿，其实我们从保护骨骼的角度来说，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对，刚才其实我一进来，因为军营我还是很熟悉的，这个一进来我看大家这坐姿啊，本来想说这事儿的啊，但是觉得这个坐姿没有问题，其实没什么可说、哦、啊，因为这个实际上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也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因为人呢、啊、这个脊柱并不是一个直棍儿啊，虽然看上去我们站起来是一个直的很直的状态，或者说我们要求站直了，但实际上脊柱呢它是有它的生理弧度的， 我们就有生理弯曲的、 啊、有生理弧度的。如果从侧方去看的呢、那么这个脊柱在颈椎这儿是前凸的啊，向前面有一个弓啊，那么在胸椎是后凸的，那么在腰椎呢又出现一个前凸，所以它是一个两个 S 型的这种一个构造、哦、所以呢如果保持它这个脊柱的这种弧度，那么对它来说，比如说椎间盘突出的疾病啦，骨质增生的情况啦，关节错位的情况啦，它就不容易出现。一旦我们把这个弧度不正确或者反弓，我们说跟它相反了， 我们说强直了、 对对对对，有时候经常一拍片子说哎，这个脖子很直，体检的时候也经常 没有弧度了， 对，没有弧度很直，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逆反了它的正常的生理弧度的一个病理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除了变直之外，甚至它出现反弓，就是我们正常应该前凸的变成后凸了，那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一点啊、那么 虽然说仅仅是弧度的改变不足以诊断它是一个颈椎病或者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但是呢长期这样的话，最脊柱的受力对它的这个生物力学的改变是这个天长日久啊，总会造成突出或者是这个增生。那么突出和增生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压迫到我们椎管里面保护的这个神经。 神经 啊，保护神经啊，所以一旦出现神经的压迫，可能这个情况呢就会相对病情就会重一点。 治疗起来可能就更麻烦了。 对对对，嗯，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刚刚二十出头，但是呢，一检查完身体，大夫就说你这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幺零了哈。那很多年轻人这个幺零超标，对于在座的这些武警战士来说，他们呢很多人是要长期进行这种，对我们来说是大体力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训练的哈，也会经常出现一些腰部的不适。那刚才提前我们也是请我们的武警官兵做好准备，有困惑您现在就可以上台来和我们这个宋飞主任来交流一下。 宋主任您好。 你好。哎， 我之前是在营里面干文书，然后就经常要坐在电脑前工作，然后这个干了有一两年之后，就感觉腰部和背部就时常会难受，会疼，有点疼痛这种感觉，腰部和还感觉特别硬，然后现在就是工作有点转换之后，就经常会走动，然后就会稍微缓解一些，但是久坐之后还是会感觉到疼痛，而且特别到冬天的时候一受冷，这个背部就更难受。 就是不仅有背疼腰疼，就是都不舒服。 对，都不舒服，而且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难入眠。 哦，就是那种是疼痛感让你难以入睡吗？ 也不是疼痛感，就是那种不舒服感， 不舒服， 就有点僵硬那种感觉。 对，是这样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结合您当时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工作的性质，那么呢一般情况下啊，它都是一个腰，我们从中医说叫腰肌劳损啊，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这个腰肌啊，这个肌肉表面这层筋膜的慢性炎症啊。那么这种筋膜炎症之后呢，它刺激会引起肌肉痉挛啊，就是肌肉本身是能放松能收缩，它是一个就跟一个皮筋弹性很好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呢它有一些慢性炎症或者劳损以后，它就会出现长期的筋挛不放松，那么你就会觉得有这种僵硬感， 持续紧张的 状态，而且呢这种僵硬感也会造成整个曲度也会有变化啊，曲度有变化，那它受力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么受力不一样也会造成局部的这种关节的挤压啊，或者是关节的位置不正确啊，会引起疼痛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年轻的男性来说啊，除了这个我们通常说的腰肌劳损这个常见的问题之外，还要需要呢注意除外一下我们一个叫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跟普通的腰腿疼的这个症状包括它的致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病，那么发病率很低，是一个罕见病，但是呢相对来说它集中在青年男性，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啊，高发的人群，他的这个表现各种各样，有的人只是累积到脊柱，有的人会累积到关节，包括这个髋关节啊，我们说胯骨轴这块啊，包括膝关节啊，那么也有些人呢，这个疾病进展的相对慢，长期保持这么个状态，总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僵啊，我们叫沉僵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哎，咱们用一点药物啊，做一些理疗啊，它就能慢慢好。啊，那也有一些人发展会快一点，快一点的结果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啊，慢慢变得很直，就是它每一节之间已经不能活动了，啊，这样会造成比如说弯腰或者是后身受限，啊，也有这种情况，啊，但这个呢，只是跟大家科普一下这种诊断这种可能性， 容易发生在青年男性身上， 青年男性身上，而且呢，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家族史。啊，就是比如说我的男性的这个直系亲属啊，父亲啊， 爸爸 这个兄弟啊，那么可能会相对来说家族有一定的聚集性啊，但这个病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一个它发生率很低啊，只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呢，多数人的这个病情发展的是比较缓慢的，可以长期控制的，但它不像这个我们说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它不是一个说能彻底解决的一个病。它只能长期控制啊，对你生活没有影响，这个不会引起太多的不适，那可能就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啊。但是呢也是需要一些适当的锻炼啊，保持姿势的正确，这个但这个可以筛查一下啊，比较简单，有一些诊断指标，比如说抽个血啊，拍个片子呀，就可以把这个事情 查出来，或者 先排除掉， 排除掉， 让我们觉得最可怕的这样的一种病。如果他的情况就是可能那两年坐在电脑前时间太久了，现在呢虽然时不时的运动运动，哎，感觉挺好，可是呢依然症状存在。像您刚才提到的是劳损，是那个筋膜炎， 对， 这个能彻底治好吗？ 是可以彻底治好的。啊，但是呢，一个我们需要一个正规的规范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药物或者理疗得用足够的周期啊。药物呢，像这个我们消炎镇痛类的药物啊，包括我们这个肌肉松弛类的药物啊，可能得需要用一段时间，规范性的用一段时间。 您现在用药治过吗？ 我从来没有用药， 也没有是吧？ 这都是生扛是吧？ 是 生扛了， 年轻还能扛得过去。那么这些药物呢，可以规范性的治疗用上，那么还可以做一些理疗，就是放松肌肉啊，让这个一些这个血液循环改善的这么一些治疗。那么治疗之后呢，还是可以彻底治愈的。 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就是我的手指，就是当时娱乐活动的时候打篮球，然后就是被球戳了一下， 戳了。 对，有三个月了吧，然后就是当时肿了，然后我以为就是消肿之后会好，啊，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啊，肿是有点消了，但是还是骨关节这还是 我看一眼， 刚才看了一下，情况严重吗？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还是在这儿说吧，因为我单独跟他交流，可能大家也提个醒，就这种外伤，关节的这种外伤啊，有的时候就戳一下，这个觉得很常见，以为他自己会慢慢好，但戳一下呢，两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虽然说不一定有大的骨折啊，但是它呢，一个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撕脱骨折，撕脱骨折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韧带啊，在骨头上的指点，如果受到一个猛力的牵张的话，它会把骨头上拽下一片来。那么拽一片来之后呢，它这个虽然最后能长上，你不去固定它的也能长上，但是这个长的位置啊，就会跟正常的位置会有一些错动。那么这种错动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关节的伸屈活动，会差一点。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韧带本身的断裂，就是这个看着也没事儿，拍片子也没看见骨头有问题，但是韧带断了。那么韧带断了以后呢，它也会影响到关节的活动。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肿得比较厉害，关节里面受伤以后肿得比较厉害，这个等到自己慢慢吸收，虽然说这个肿胀出血水肿都吸收完了啊，但是它因为它长时间不动，它慢慢这个关节会粘连啊，关节会粘连啊，所以对于那个它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两个因素啊都会有，韧带有损伤，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它粘连也会有啊，所以它是出现的一个这个主动和被动的活动都受限。韧带损伤的话，被动活动应该是可以的，虽然它自己它不能伸直，但是被动活动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关节里面有粘连的话，那可能这个被动活动也受限了。所以这个因为时间啊相对长了一点啊，你要一般在3周之内的情况呢，我们给它用一个支具给它 固定在 一个正常的位置，那它愈合以后呢，可能这个功能断裂这个相对容易一点。那么现在差一点之后呢，因为三个月了，但是也没到说时间特别长，也没有必要去手术去给它松解，那么还是要自己加强锻炼啊，包括这个 自己动一动， 对，要做一做这种锻炼，还是有可能会逐渐接近正常的。要说跟这个检测说完全一样，可能有的时候啊不一定那么容易，但是可以逐渐接近正常啊，自己要活动，然后呢用一些这个咱们我不知道医务室有没有一些中成药，什么红花这类活血的药物啊，这个泡手之后呢，韧带松弛一些之后，在这个情况下继续要锻炼。 比如说每天洗脸的时候，我们拿点温热的水， 对，温热 泡一泡它， 泡之后 然后再帮助它来运动。 对对对，也可以抹一点那种消炎镇痛的药膏以后。啊，你现在时间转的没有？ 他在想着归位之类的。 现在，你这个时间已经太长。一般这种我们说复位什么的呀，都是即刻啊，因为哪怕说骨折了，你过了一周到两周之后，你想复位就非常困难了。 通常复位，我觉得是医院里面急诊那会儿处置的问题，就是情况刚出现，然后你可能及时复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看病就医，您有哪些困惑？欢迎大家随时和医生交流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我是一个人，也有疏漏和疲惫，对生命的敬畏，只是我成为一名医者，你若信任我，我必倾尽全力为你出殡，我不要怀疑我。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宋飞围绕“相约守护进军营，骨骼健康送官兵”主题科普答疑。关于骨骼健康方面的内容咨询，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提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活动现场的录音剪辑。 我就觉得哈，大家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错了一下没觉得是个事儿，然后这个时间一点点过去了，等自己觉得怎么还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期。所以在这里呢，也请宋主任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你像平时打球也好，我们运动的时候也好，经常扭了错了，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来正确处置？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小心的扭伤啊，包括呢这个我们长期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说鼠标手啊，那这些啊长期一个动作，它就会引起这种软组织的粘连或者劳损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各种的这种长期慢性的劳损和扭伤都会出现韧带关节囊的损伤。这个损伤啊，实际上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啊，要跟骨折一样去重视它因为骨折啊，虽然说看起来严重一点这个损伤疼痛的这个程度也都会严重一些，但骨头这个物质啊，一旦长上之后，它带来的后遗症会比较少。就骨头长结实了，它又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呢，韧带和关节囊的这种软组织损伤，往往会带来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活动受限，第二个呢，慢性疼痛那么这个时间往往比这个骨的愈合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们在这个韧带损伤也好，这个关节囊损伤包括我们这个肌腱损伤，那么最需要做的早期的这个治疗是什么呢？ 当然一个肿起来了，我们要知道要冰敷，要消肿啊，这是当然我们头三天要去消肿，而是不需要就是一开始就去抹红花油啊，去做热敷啊， 这是错的， 越厉害，对，这是错误的啊。那么至少得三天以后才能去做这种热敷或者理疗的这样的活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固定啊，早期一定要固定，你只有给它固定了，限制它活动，它才能愈合的更好。你不去固定它，它你想它那个断端一直飘在那儿啊，它最后长，要不然长不上，要不然就会长出一坨斑痕、 哦。 那么最后呢，这个东西的弹性啊、延展性啊都会很差啊，所以一定要固定。因为我们经常看这个崴脚的病人啊，从门诊过来以后，一看一拍片子没事儿，没骨折， 嗯 啊，病人很高兴，说我就接着走就回去了。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一看局部肿胀、韧带明显有损伤，我们一般建议也要固定三周。啊，最好的情况下其实还是要打石膏啊，虽然没骨折打石膏大家都不理解啊，但实际上这是促进它愈合，保证它愈合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的一个保证。 其实人啊，就是我们的零件挺复杂的，这如果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讲，除了我们认为最该监视的那个骨骼之外，其他会引起痛感以及不适的那个层还多着呢 啊，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拍片子发现没骨折的确是万幸，可是您其他的这些有损的部位呢，可能是拍个片子根本看不到的， 对， 但同样要引起重视， 对， 像您刚才说了这个固定，我们是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比如说打石膏，或者我看有专门的那种就是像带着的那种， 对，支具也可以， 支具哈，那如果说我没那条件，就是最近挺辛苦，我不能去医院，我可以自己采取点什么样的一些固定方式吗？ 对，因为这个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评估的话可能会更准确一点，比如说你需要做一个什么强度的固定会更准确一点、但如果说一个相对来说程度不那么重的一个， 可能就我这手错了， 对，就是不那么严重的一个损伤呢，当然你自己自我去固定一下也是可以的。最简单的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弹性固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扭伤扭了一点不太厉害，我们可以用那种弹性的，当然绷带或者是这个咱们可以买到那种护腕 护 肘 啊,、 哦 啊那种软的，就打球用的这种弹性的固定，我们给它套上啊。那么套到什么程度呢？到需要有一定的紧张度啊，这号别大， 稍微有点 勒，哪怕稍微紧一点勒一点啊，只要能过血啊，但不要太松，太松弛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这个可以给它适当的固定一下啊，会有好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个传统医学啊，祖国医学用这个小夹板啊，我们可以用两块纸板或者稍微厚一点的，那么拿两块板给它夹住以后，拿绷带或者拿绳子先捆上。对于这种急救，比如说万一说骨折了或者很重的损伤，我们在去医院的过程中也可以先给它固定一下啊，这样呢这个不会造成二次损伤，就是我们摔那一下损伤了，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又戳着了，比如说本来神经没事儿啊，你搬一下神经又戳着了啊，所以这两个方这个一般来说这个随手可以得的一些东西啊，也可以做一个临时的固定， 哪怕是几支笔。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损伤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的常见，包括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刚才就是以前我有朋友他那个年纪并不大，男生一直呢就是属于篮球队的主力，可是自从他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了之后，基本上已经行动受限了，每天要用这个腰封来支着这个腰，然后什么坐地铁坐公交这样的事情，如果超过几十分钟一个小时他是根本就坚持不了了，整个人就觉得不行了，我得倒下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他现在在年轻人身上也是特别特别的常见，怎么办？只能通过手术吗？因为现在就是刚才包括大家一问的过程当中哈，很多人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就通过按摩或者是正骨几个手法就能够让它好，到底可能不可能呢？ 腰间盘突出症呢，这个说来话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它的表现形式啊和它的程度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呢用一句话说呢，这种腰间盘突出症的这种治疗啊，它是一个阶梯治疗啊，是很形象的一个表示，就是我们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阶段可能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啊。你刚才说这个年轻化，确实我们自己的医生以前我在北医三院我们有一个关节外科的医生，间盘突出脱出啊，非常重的突出， 已经脱出了， 整个脱出，整个掉到椎管里就压着神经的。那这个人个子非常高，到一米将近一米九， 对对， 也是这个打篮球啊， 都是这样的体型， 很爱打篮球。那么这后来就长期站在这个 篮球场 球场旁边，或者说呢，这个虽然有腿的症状，感觉有这个神经的刺激，但是呢，它还是一个炎症反应引起的，就是我没有机械性的给它卡死，但是因为突出以后造成局部发炎了。啊，他出现腿疼，那么对于这种病人，实际上呢，这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卧床。我们可能很多这个科普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一说就是赶紧用药是吧？用药或者打针啊，实际上最重要的前提是卧床啊。为什么要卧床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症啊，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专有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只有人类是直立行走了，直立行走才会造成上下会有轴这个纵向的压力啊。像动物它都是趴着的啊，四脚着地，它没有一个椎间盘突出症的。 我们说这个病是人类进化之后才会患上的。 对，你看那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图啊，就是这个从猿人到一步 直立行走起来， 只有直立行走它才会出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所以呢，相对来说坐姿啊或者站立，它轴向有压力的时候，椎间盘会进一步突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去一拍一个核磁一看，哎，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腿也有症状啊。那因为你做核磁的时候是彻底放松的，是平躺的，所以呢，你一旦坐起来，一旦站起来，它就会出现一个动态的突出增加，尤其是坐姿啊。我们也做过这种生物力学实验，相对来说坐姿，尤其是这种我的坐姿不大端正，我们需要驼背啊或者这个姿势的时候，腰椎间盘后方的压力是最大的啊。站的时候实际上是比坐要好啊，所以我们建议呢，一个卧床平躺啊，实在说躺累了可以站起来走一走，也别坐着，尤其不要在沙发里窝着坐着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各种治疗的前提，要卧床。卧床多长时间呢？如果是一个急性发作的年轻人的间盘突出确诊的，我们一般建议要绝对卧床2到3周啊。我刚才说的不是卧床，是绝对卧床。绝对卧床什么意思啊？就是除了必要的上厕所啦、吃饭啦，尽量都在床上躺着 啊。 其实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得到啊，但是这个如果做到了，当然会对他的这个恢复啊，会有好处。 哎，躺着和趴着 啊，那都没关系， 这都可以。 躺着、趴着、侧着，你怎么待着舒服，这都没关系。只要你人放平了，他椎间盘之间的压力没有， 就放松了。 对，他就有可能会这个 回 就弹性回缩一点啊。那么这个放松，当然呢，有些炎症也可以慢慢，因为他没有刺激了，他炎症也会消退。还有呢，我们有时候打一比方，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啊，会不会？会说逆转，我们都说这个没法逆转，突出就突出了，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可能逆转的。它这个逆转不是回去，就跟牙膏啊挤出来，它不可能很少很难给它塞回去，但是呢牙膏也会干，对吧？你出来那一大块东西一旦干了，它体积就小了啊。或者再说呢，就一个葡萄，你在这个你太阳底下晒着变成葡萄干了，然后它这个它体积小，压力小，它也对这个肩盘的刺，对这个神经的刺激就小了所以休息很重要。那么在休息的前提下呢，这个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啊。刚才说的一个是消炎镇痛类的药物啊，它不光是止疼，不是单纯的止疼药啊，那么有消除这个无菌性炎症的作用。那么呢，当然还有一些改善神经循环和神经营养的药物啊，这些都可以用。那么2到3周之后呢，初次发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年轻人，我们统计70%-80%是可以治愈的啊，不是改善，是可以治愈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症状很重，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还是一定要给的我们在清华长庚也好，在我们北医三院也好，这个什么时候做手术一定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指征， 手术指征， 对，其中一条指征就是我们需要保守治疗无效 之后 才考虑手术，哪怕你特别重那么没到这种极危重症的这个有一些急性的这种危象的情况下那么没必要说那么早期的去考虑手术那么这是阶梯的第一个阶梯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做一些像理疗啊，我们康复科啊，那我们康复医学科的范畴可以做一些烤电啊、超短波呀包括一些热疗啊，这都可以，也对它改善循环。 你这个是呢改善循环的一些设备，按摩之类的呢？ 按摩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单纯的肌肉痉挛，这个局部的这种筋膜炎症，那么按摩呢实际上是能管一些事儿的那么说这个复位啊，我们有的时候说中医正骨实际上我理解啊，当然中医跟西医不一样，这个大家会有一些这个理论上的这个不一样但是这个正骨呢，从西医的了解，主要它还是对于这种小关节紊乱就是这个关节突关节小关节错位，或者说它位置不正确，做一些正骨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说靠正骨能给正回去我们临床观察的确实不多但是还有一个呢，牵引，但是现在因为在大医院很少开展，因为床位说你没有足够的条件说我在那儿给别人牵2周但是牵引实际上是有帮助的，那牵引是有帮助的，它是在你平躺的基础上又把这个椎间隙牵开 啊，那么对于他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弹性回缩，啊，那么还是有一定 给他创造空间，让他回去。 啊，对对对，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去，如果有条件可以去做啊。 嗯， 那么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就是在我们手术前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比如说介入治疗，啊，比如说微创，啊，那么这些呢，现在的这些治疗啊，越来越成熟，那么但是他们都有他的特殊的适应症。我们经常啊，间盘突出的病人，甭管多大年纪、多大程度，到医院到门诊来一看，说，哎，非得这个治疗了。那么首先问你的说，能不能做微创啊？对，所有的人都说能不能做微创。那么当然了，这希望啊，尽可能小的创伤。但是呢，这些治疗都有适应症，比如说对于轻度的甚至中度的椎间盘突出，那么微创是可以解决的。 嗯 啊，包括一些特别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做一个射频消融，扎一根针进去，这个间盘可能一萎缩。神经不压了，间盘也固化了，那么这个可能就不疼了。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用一个几毫米的6到7毫米的一个小镜子啊，就从背后打一个小眼儿啊，那么进去去做啊，那么这个也会把那个突出那点东西给它摘掉啊。甚至呢，对于一些腰椎管狭窄的，就不单纯是突出，周围骨头也硬化增生了，那么在镜下现在的这个措施啊，有一些高速的磨除的装置，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啊，那么这种治疗的选择非常多啊，尽可能的采取小的创伤去解决问题啊。再往上呢，就是这个我们最后的说这个需要手术去解决的问题了。那么手术去解决的问题呢，那么有几种，一个是特别大的突出，这个你即使给它摘掉，用微创的办法摘掉，它也没有用，因为它整个椎间隙已经不稳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严重的椎管狭窄。啊，那么严重的椎管狭窄呢，多数都在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高龄一点的病人会多见，啊，那么这种情况啊是需要手术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因为今天我们针对咱们的官兵啊，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这个不太清楚啊，叫狭部裂， 没听说过， 啊，狭部裂这个没听说过，这是腰椎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这个病呢，在武警战士和像运动员，包括舞蹈演员。它会比较多一点，它的原因是什么？简单的说是这样， 它有什么症状？ 对，它的症状， 先看看大家伙有没有 症状，其实一样，跟间盘突出一样，也会出现腰腿疼 哦， 腰腿疼或者活动受限，但是它的这个致病机制跟单纯的突出不一样，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的狭部裂啊，裂就是断裂嘛，啊，就可以理解成骨折。那么狭部是什么地方呢？是这个腰椎的每一节腰椎、每一节颈椎、胸椎，它都是一个环儿， 对， 啊， 是这样的，这 我们知道是一个环儿，一个环儿搓一个环儿的。那这个环儿呢，是一个封闭的环儿。啊，中间走的就是神经，但是有一些人这个环发育的，先天发育的啊，要不然这个环没发育，没长结实，它中间是断开的。还有一些人呢，虽然长上了，但是它这个中间有一段非常薄弱。那么这个狭呢，就是这个在它发育最窄的这个地方，那，啊，往往是前方跟后方连接的这个点。那么这个点呢，如果先天没长上呢，当然这个慢慢它就不稳了。那这个环是开放的嘛？啊，如果这个地方呢发育的特别窄。那你做过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说一些外伤，它就会把这个地方给扭断。一旦这条断了之后，可能当时的这种骨折感啊，不像说是胳膊腿断了以后啊那种明显的骨折感，可能就是咯噔一下，或者说哎突然腰疼了一段时间， 滋儿一疼， 对，那可能哎休息又能好一点。但是呢，这个造成的隐患就是这个地方长期不能愈合，它越来越滑脱，就出现腰椎滑脱。 哦， 啊，还有的人呢，就算没有腰椎滑脱，它这个断端。人的这个正常的修复机制啊，会在这个断的地方它会再长，它可能长不上，但是会长出一堆东西啊，这种就是瘢痕，就瘢痕组织，就跟皮肤拉一口子，啊，它长不长得上，最后都周围都是一圈瘢痕。那么这个瘢痕长多了以后也会压迫神经，所以这个在年轻人，尤其是这个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相对发病率要高一点，啊，要注意保护。狭部裂，狭部裂性滑脱，这种疾病的需要手术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啊，跟间盘突出比起来还是偏高的。 这种情况的话，像刚才咱们说到了，它会疼，有可能在一个高强度运动或者是训练之后，它突然就疼了。待了几天之后呢，又有所缓解。我们在临床鉴定的时候拍个片子能看出来吗？ 拍片子是可以看出来， 是可以看出来，裂个缝， 对，裂个缝。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你当时刚受伤的时候啊，未必能看得那么清楚。当它出现一定量的滑脱或者不稳之后，可能这个断端啊就会越来越明显。 哎， 我们拍这个普通的片子可能不一定能看得着，但是拍一个斜位的片子啊，就正好把那个狭部给闪出来，那么是能发现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官兵平时运动完了之后呢，他们大家伙儿自己我热敷一下啊，然后呢两个战士之间我互相揉一揉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对于他们缓解或者是解决他们可能存在的病症有好处吗？ 啊，这是可以的啊，因为这种，因为多数人实际上不会那么重就骨折了，或者键盘就突出了，多数人还是肌肉韧带的这种疲劳、 啊、 还或者是小关节的位置不正确、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做一些放松肌肉的这个活动啊，或者热疗啊，敷一敷啊，大家揉一揉，或者适当的这个给它放松活动开，那么是有好处的啊。当然这个当然不能不宜使用暴力啊，不宜使用暴力， 劲儿不能太大 啊。对对，这个你要说突然使一个寸劲儿或者力量特别大。啊，那有可能会加重损伤，啊，但是对于像小关节的这种错位啊，适当的让它复位，早期啊是有可能做到这种，我们叫复位，中医叫正骨啊，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时间呢，一般在一天之内啊，超过一天，它肿胀肿起来之后就很难去手法复位了。 嗯， 啊，所以这个呢，当然这个互相之间再试一试或者揉一揉，放松放松，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要就诊。 我记得打我小的时候吧，就发现身边的一些老人家哈，腰腿啊疼，腿疼啊，腰疼啊。他们最常用到的就是要膏药，就是啪啪的贴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膏药，有那种呢先要在火上烤一烤热的那种膏药，还有呢就是后来就是冒着凉风，反正那个膏药味特别重的。我相信大家伙的可能手里边也会备各种各样的所谓止疼膏药，这个东西它到底有用没用呢？ 市面上的膏药非常多，实际上我们临床的经验啊，那么膏药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两种啊，一种是我们中医的这个擅长的所谓活血化瘀啊，就是让它这个炎症啊，这个血循环改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现在啊，就是逐渐还出现西医的这种膏药，西药的这种膏药，它这个膏药实际上跟你口服的消炎镇痛药是一个成分啊，就是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那么这个药物呢，主要是抗炎的作用，那么它有一定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相当于透皮。这个药进去了， 让透皮去吸收， 达到这个抗炎的作用。 对对 对， 和我们抹一些就是抗炎的软膏，其实是作用一样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对，只不过是吸收的这个方式不同。那么大概就是两类。实际上你去买个专门治某个病的这种膏药， 都不靠谱吧？ 也我觉得意义不大，其实都是一回事儿、 嗯、 啊。但是这两种可以交替使用，确实是有用。但有用呢，因为膏药这种透皮吸收啊，一个量它并不大。第二个呢、 嗯， 你皮肤的这个吸收的深度啊，你可能对于比如肌肉酸疼、筋膜炎症。那么它可能还行，那真正说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你说贴个膏药， 起不到作用。 其实我有时候经常会打比方，拿一个核磁就给别人看，那么这个腰椎间盘在什么地方啊？在你肚子前胸后背的正中间的部位，它位置非常深啊、所以你说光靠贴膏药能治那儿的问题，这个还是非常有限的。 哎，这个朋友他想问一下，平时如果我们有一些护具的话，像什么护膝啊、护腰啊这些东西，有必要带吗？ 通常说我们的护具呢，当然一个是治疗用，那当然是不用说。那么从这个保护角来说呢，我们可以戴啊、但是不宜戴得过长。如果呢你在运动的时候没有任何不适，一般我们不建议说要去戴护具。但如果说呢确实是这个有一些疼痛啊或者酸胀，但是我们又不可避免，就又不能休息啊，还得去练，那这个可以适当的护具保护一下。但是呢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因为 超过多久？ 一般我们两周之内。 总之呢，我们说保家卫国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运动健身也好，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骨骼是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哈？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尤其是刚刚开始运动的人，咱们的强度不要过大，因为这些过劳损嘛，它也是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那最后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够有幸福的家庭，有健康的身体。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宋飞主任，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明天呢，我们将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元旦特别节目《健康守护从新开始》。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